侯文咏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十七集上。司马懿，你又被骗了。 你有没有发现，全世界搞绑票的这些绑匪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有啊，就是都很坏啊。 废话，当然都很坏啊。 嗯， 我是在说绑匪他们这个行业啊，通常都是绑架有钱人的小孩。 嗯， 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个绑匪他们是绑架有钱人的爸爸妈妈的。 哎，说起来真的很丢脸 啊。 很多人啊对这小孩啊很在乎， 哎， 那对爸爸妈妈呢就马马虎虎。 这个其实啊是动物的天性啊。 嗯， 很多有钱人的爸爸妈妈呢，说起来实在也是年纪太大，身体很衰弱。绑匪啊，如果真的跑去绑了这些老先生老太太的话，可能还得帮他们准备氧气筒和特别护士啊，麻烦的。 对啊，绑匪都没有怎么样，老先生老太太们就自动撕票了。不过如果你真的碰上很孝顺的人，你真的绑架了他们的爸爸妈妈，还是很有效。 哦， 你像这曹操啊，他一绑架了徐庶的妈妈，这徐庶呢只好丢下刘备不管，乖乖的被曹操给控制住了。 哦，对，绑架妈妈这一招对孝子就特别有效。 哎，我告诉你，这曹操搞绑架不稀奇，诸葛亮啊也绑架，这就厉害了。 诸葛亮也搞绑架。 诸葛亮啊在讨伐魏国的战争中啊非常的顺利， 对， 不过呢却在这个天水城战役啊碰上了难缠的姜维。 姜维， 这个姜维啊，听人家说啊就是个出了名的孝子。 哦，对，姜维哦他在天水工作，可是他妈妈姜妈妈啊就住在蓟县。姜维呢在天水只要吃到好吃的东西，一定马上叫快递哦送到蓟县去给姜妈妈也吃一口。有时候姜维吃到叉冰哦都叫人家快递送去给姜妈妈，等到姜妈妈在蓟县收到叉冰都已经变成一包糖水了。 啊，这个天水城的战役啊，诸葛亮跟赵云啊双双败在姜维的手里。哎，这蜀国的官兵啊看到赵云现在是硕果仅存的五虎大将，竟然输在姜维这种后生晚辈的手里啊，大家都愤愤不平哦，一心只想跟这姜维啊来个硬碰硬哦，拼个你死我活。不过呢诸葛亮啊看到这姜维啊竟然能够识破他的计谋啊，可见呢这姜维是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哦。 对啊， 诸葛亮的内心呢、啊、就起了爱才之心 哦。 诸葛亮决定说，哎，一定要收服姜维。 嗯， 所以啊诸葛亮想到这里啊，脑海里啊忽然就浮现了要绑架姜维妈妈的计划。 爱才之心要绑架人家的妈妈，这样做好吗？ 哎呀，管不了那么多了啦。这诸葛亮就下令说，魏延听命，在你呀、啊、立刻带着一支军队去包围姜妈妈住的蓟县的县城。 哦， 只能攻打不可以打下来、啊、知不知道？ 又来了什么命令嘛。 这诸葛亮啊又在魏延的耳朵旁边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讲了一大堆，才让魏延离开。 姜维在天水一收到消息说魏延竟然去攻打他妈妈住的蓟县啊，姜维这下心情急得简直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姜维赶快就向天水城的太守马太守要了3000兵马赶往蓟县。 马，别害怕，姜维来了。 魏延啊一看到姜维果然赶来救他妈妈，就在那边有气无力随便的比划了两三下，然后就露出一个大破绽，让姜维啊可以 冲进蓟县里面去。等到姜维一冲进蓟县县城之后呢，魏延这才发动了大兵，把整个蓟县层层包围。 嗯，很好，现在姜维被困住了、紧接着呢，这诸葛亮啊就把之前在南安城抓住的这个魏国的主将夏侯茂找来问话这诸葛亮就说了：夏侯将军，你落在我们蜀国的手里了， 是是， 请问你怕死吗？ 我怕死，怕得要命啊！这个夏侯茂，他在魏国呢，算是曹操的女婿，皇亲国戚啊，从小就从来没有被人家恐吓过。这下被诸葛亮一问了，吓得马上就跪在地上，对着诸葛亮求说：“诸葛丞相，请你饶命，你饶命啊！” 这诸葛亮啊，看到这夏侯茂啊，一副很好骗的样子哦，他就开始瞎掰啦。他说：“夏侯将军，你先别怕。这你们魏国的姜维啊，写了一封信来说，如果啊我不杀你，放你一条生路，只要你肯出面啊，证明你已经投降蜀国，那姜维啊，他也愿意跟着你投降。夏侯都督，如果我现在就放你出去，你愿意去替我把姜维给弄来吗？”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这夏侯茂在地上一直磕头，他说：“丞相，只要你饶我这一条命，不要说是叫我出去把姜维给你弄来，你叫我去趴车，去买槟榔，给你送热毛巾，什么事我都给你办得好好的。” 还真贱啊。好，来人啊，放夏侯茂出去。 是，放出去啊，这怪了，诸葛亮这算是什么招数呢？你就这样子随随便便放走夏侯茂，手上也没有抵押品，也没有人质，你怎么可能还把他们两个再弄回来呢？ 你别急嘛，人家诸葛亮自有办法嘛。这眼看着夏侯茂离开诸葛亮呢就拿起了他的 walkie talkie 开始说了。Attention, attention, 全体人员注意，这夏侯茂现在已经离开了。灯光准备好了没有？ 灯光 OK。 摄影棚准备好了没有？ 摄影棚 OK。 现场准备好了没有？ 现场全部 OK。 全体演员待命。 全体演员待命。诸葛丞相这是在看什么？拍电影吗？ 没错，精彩的好戏啊就要上演了。这诸葛亮啊像个超级大导演一样说：“来，3 2 1 action。 在诸葛亮啊 action 的一声令下街上呢忽然出现了一大拖拉苦的难民有哭爹叫娘的有的沿街乞讨。 这到底是在搞什么鬼啊？ 这夏侯茂被关在监牢里好几天没有看报纸根本也不晓得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 现在呢他被放出来竟然看见满城满街的难民于是呢他就抓了其中一个问说：“你们是哪里逃出来的 我们是蓟县的老百姓，蓟县已经被那叛逆的姜维献给了蜀国，姜维竟然放了魏延的军队进了蓟县，这个坏蛋魏延到处放火烧杀，抢钱抢女人，我们的蓟县现在都烽火一片了。” 你这是演员训练班的新生是不是？台词念得这么渣不过呢这夏侯茂听了还是非常紧张他说：“有这种事？姜维已经投降蜀国了，那天水城的这马尊马太守呢，难道他也投降了吗？” 那天水城的马太守他绝对不会像姜维这么样的投降，马太守他还在对抗着诸葛 天哪，你让我死了吧。啊、哦，虽然演得很差，但是夏侯茂呢，仍然听了还是很紧张。哦，夏侯茂说天水城还在。那我得赶快去天水城哦。 对对对， 夏侯茂啊，立刻就往天水城的方向前进。他一边走，沿路上仍然有许多的难民哦。夏侯茂呢，又抓了一个难民，继续在打听，怎么回事啊？ 哪怕你的姜维已经投降了蜀国，蜀国的坏胚子魏延，他到处放火烧杀，抢钱抢女人，我们的蓟县已经火一片了。 哎，这剧本台词谁写的啊？怎么每个人的台词都差不多啊？ 哎，两三千个临时演员，你叫那个编剧去编两三千句不同的台词吗？这个戏是演给夏侯茂一个人看的，又不是演给你看的，人家夏侯茂都相信了，你挑剔个屁啊你！ 哦，好吧，反正哦，这夏侯茂自己很紧张哦，也挑剔不出来演是好还是坏，他一路打听啊，到处呢都听到同样的消息哦，这呢就使得夏侯茂啊确信姜维啊真的就把这蓟县啊献给蜀国了哦。夏侯茂呢狼狈的走到天水城的门下敲门 哦， 这天水城的太守啊一看到是夏侯茂，连忙啊就把夏侯茂给请了进去哦。这夏侯茂呢就把路上啊难民所告诉他的话一一的告诉了马太守。 马太守听完了夏侯茂的转述啊，觉得很困惑，不会吧，我们的姜维会跑去投降蜀国？ 夏侯茂啊就瞪了一眼马太守说、哦、一路上所有的难民讲得清清楚楚，说的都是同样的话 哦， 姜维明明已经投降了，你还替他说话？ 可是那都是别人告诉你的，是路上的传闻呢，我们又没有亲眼看到。 你的意思难道是说那些难民都是临时演员，都是训练班的新生，都是假的，他们假装逃难就为了演给我看，骗我一个人？ 还真给这个夏侯茂说中了呢。哎呦，为了要让天水城内所有其他的人也都要相信姜维是真的投降了蜀国，这诸葛亮呢就继续开拍他这一出好戏的第二幕 Act 2。 诸葛亮呢举办了一场超级明星的演出，找到了好几个在外形上很像姜维的小兵，光是外形像还不够，接下来呢指定这些小兵要唱姜维的成名曲。 姜维也有成名曲啊？ 有啊，世上只有妈妈好。诸葛亮从这些小兵当中就再精挑细选了一个外形还有声音都非常非常像姜维的一个小兵，诸葛亮把这个小兵哦照着姜维在照片里面的造型啊打扮起来。 没错，玉树临风。 对对对，这就是姜维的造型。另外诸葛亮呢又照着姜维的马呀找来一匹长得很像的马 啊，也没错，玉冲倒叉。 又来玉冲倒叉了。然后呢他们就选了一个视线不太好的夜晚，叫这个假的姜维啊带着兵马去攻打天水城。 假姜维啊一到了天水城下，夏侯茂呢就站在城头上，看见假姜维就指着这个假姜维大骂，你这个臭鸡蛋、王八蛋、鸵鸟蛋、鸭蛋， 太可怕， 你吃魏国的奶水长大，怎么现在又跑去投降蜀国？你赶快给我回头是岸吧。 哎，可怜这个假姜维是个新人，本来就很紧张了，现在一被骂哦，都忘记要讲什么台词。幸好诸葛亮事先呢就把小抄先帮他贴在那个道具马鞭上面，假姜维啊赶快就举起了马鞭，顺便就看了一下小抄，然后就把这个小抄大声的念出来。哈哈哈，我姜维现在已经做了蜀国的三星上将，怎么会再回去你们魏国当少校呢？ 哦，我现在知道蜀国的演员训练班水准这么差， 肯定是不能参加的。 你们魏国都是姓夏侯的，姓曹的皇亲国戚在那边爽，哪有我姜维的份呢？ 啊！ 念完以后，这个假姜维啊，真的就发动了兵马，开始攻打天水城，打呀打呀，一直攻打到快要天亮的时分哦。诸葛亮赶快快马送来了一张导演提示卡，这个导演提示卡的上面写着 CUT，CUT 什么意思啊 ？CUT 就是 cut， 好的，拍完了，不要再演下去，赶快收工 啊！拍完了， 嗯，结束了。 就这样没输没赢结束了。 对呀，戏拍完就好了，还要什么输赢。这个假姜维啊，如释重负，赶快对现场的员工宣布说咔，这个整个战场立刻戛然而止，大家赶快收工要回家去了。剩下的天水城上的夏侯茂啊，气得吹胡子瞪眼睛，指着这假姜维大骂是叛国贼，而且连原本相信姜维的马太守啊，也非常的生气，冲到城墙上面来，对着假姜维的背影痛骂：“你这个死没良心的姜维，都还没有打到吃早饭呢，你再打下去啊，不要跑啊！” 紧接着啊，这个第二幕 Act Two 才收工哦，第三幕呢立刻就上场了哦。 第三幕 Act Three 这一次呢由魏延啊来担任主角， 嗯， 不过呢主戏啊不在魏延身上 啊，那在谁身上？ 在这个泡面的身上。 啊，泡面！ 这诸葛亮啊故意呢安排让魏延的粮食补给车啊每天都送泡面来的时候呢都要按喇叭通知魏延，又故意呢叫魏延的部队啊一起冲泡泡面 啊， 每天啊各种泡面的香味，有家里海鲜、黑胡椒、牛肉、大补铁、炸酱、麻辣，一阵阵啊就传到蓟县的县城里面去哦。 这蓟县被魏延的军队包围的是密不通风，蓟县老百姓冰箱里面的食物啊早就吃完了。 姜维啊陪在妈妈的身边，看见了、妈妈饿肚子， 嗯， 姜维啊心里难过的要命，就把这士兵啊给自己准备的窝窝头啊通通给妈妈吃。 姜妈妈把这窝窝头啊捧到了嘴边，张开了嘴巴就要咬下去，我啃我啃，到底是什么声音啊？ 这是姜妈妈牙齿摇晃的声音。 啃窝窝头啃到牙齿都摇晃了，哎呀，可是姜妈妈实在太饿了，不能够放弃窝窝头，那我再啃。发生什么事 哦，这窝窝头太硬了，姜妈妈那牙齿啊折断了两颗。 姜妈妈捧着这个根本啃不动的窝窝头啊，牙齿断掉，痛得流下了眼泪。姜维，我的儿儿啊，为娘的吃不下这个窝窝头。 姜维手里啊拿着妈妈掉落的两颗牙，他也心疼的掉下眼泪，娘，我的娘啊，呜呜呜呜， 那你想吃点什么？儿啊，你以前叫人从天水城送布丁叉冰来给为娘的吃，那个布丁很好吃 啊。大家都只剩下窝窝头了，哪里去找布丁的叉冰？姜维啊痛苦的摇着头，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这妈妈难得开口做这么小的要求，姜维我却 做都做不到。 娘，对不起了。 哎呦， 外面没有人在卖布丁的叉冰了，拜托你想点别的啦。 什么对白呀？哎呀，江妈妈听了以后就说，哦，连布丁的叉冰都没有了吗？那儿啊，为娘的我。说到这里啊，江妈妈忽然呆若木鸡啊。 哎呦，小心哦，怎么了？是不是饿到中风了？ 泡泡泡泡泡泡泡泡泡面， 泡什么面啊？娘，娘怎么了？娘，你疯了吗？ 为娘的我闻到了泡面的味道了。 娘，你清醒一点呐、啊！只有窝头了，没有泡面。 小孩子胡说，照这个香味来判断，泡面就在500公尺之外，就在我们蓟县城门口的附近啊！ 老太太是恶鬼变的吗？你这么厉害！ 啊，儿啊，为娘的我饿坏了，我顾不了你了，为娘的我要去吃泡面了。 说完之后，这江妈妈撑着拐杖，嘟嘟嘟嘟嘟嘟，冲到了门外，拐杖在地上用力一撑，江妈妈飞身就跳上了江伟那一匹一冲倒叉马。 你太厉害了！ 江妈妈飞身上马之后，白发倒立，裙角翻飞，喘气如乌牛喘月，肚子饿得如同瓦釜雷鸣。江妈妈飞马就往蓟县的城门口飞奔而去啊！ 江伟啊，就在后面小跑步。娘，回来，别跑那么快，娘回来啊！ 江妈妈连头都不回，嘴巴里面啊只顾着像中了邪一样念念有词：泡面，泡面，我要吃泡面，我要吃泡面。 眼看呢、啊，江妈妈跟马呢就要撞上城门了、哦。还好姜伟的这匹御冲倒叉马有 ABS。 什么 ABS？ 哎呀，这是最先进的紧急刹车系统 ABS。 只有在快要撞门之前的一声啊，来个御冲倒叉紧急刹车，稳稳的停在城门之前。 马呢是稳稳的停在了城门之前，问题是马上面坐的姜妈妈立刻就从马背之上的一声被弹了出去。还好姜维啊眼明手快，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用双手接住了姜妈妈。可是姜妈妈早已经是在那边翻白眼，口吐白沫，已经陷入昏迷了。 唉，苦命的母子。姜维正要放声大哭， 突然 怎么了？ 泡面。真的有泡面的味道。哦，这姜伟暂时放下妈妈，冲到城墙上一看，果然城门外魏延的军队每个人盘腿坐在地上，稀里糊涂的在吃泡面。姜伟啊气得咬牙切齿的说，就是你们这些王八蛋蛋蛋蛋，害我妈妈饿成这样子，我娘想吃泡面，你们还不给我送进来。 才不会给你送进去呢，要吃泡面有本事你出来抢啊，抢到你妈妈就有泡面可以吃啊，来啊来啊。 因为我不敢啊。姜维啊气得带着兵立刻杀出城去哦。姜维的手下人人个个奋勇争先，因为大家都很想抢到一碗泡面。 魏延的军队啊措手不及，手上还捧着泡面，就被这姜维的部队打的是屁滚尿流啊，赶紧撤退 啊。你们要撤退可以，但是粮食通通给我留下来。姜维啊带着兵啊往前追赶，追赶了好几公里啊，总算呢抢到了几辆粮食车。 哦， 哎，姜维安慰的说，这下 娘， 总算不用再挨饿了。 是是， 姜维啊，下令军队啊，把这粮食车运回蓟县啊。一到了蓟县的门口，抬头一看，城墙上站的人呢，不是妈妈，竟然是魏延。 姜维刚才啊，冲出城去抢粮食，城门开那么大一个，一追追出去好几公里，根本都没有人管门口的事情了。城里面呢，也没有半个守军留下来，当然轻轻松松的就被魏延给占领了。 魏延啊，在城墙上就哈哈大笑，大家都说你姜维有多聪明啊，肚子一饿呢，还不是照样中计。我也不为难你啦，姜老太太在我手里，我已经为她吃过泡面了，你放心，她不会激动的再骑马去撞墙了。你有本事就去讨救兵再来跟我打，打赢了，我魏延就把令堂双手奉还。 流落在蓟县城门之外的姜维，现在可以说是势孤力单，他只好往天水城的方向去求救。 哈哈，还去天水城啊？ 当然咯， 姜维不知道啊，诸葛亮啊，已经用了假的姜维啊，把他这个真的姜维已经搞得很黑很臭了。 哎，姜维啊，一到了天水城，当然就敲着城门说：“赶快开门，我是姜维来了。” 姜维，你吃完早餐又要来攻打天水城了吗？小茂啊，气得啊，双手一挥，下令说：“把这叛贼啊，姜维给我乱箭射死！” 等一等，你们有没有搞错？我是姜维呀， 我就是要射死你这个王八蛋、臭鸡蛋、鸵鸟蛋！不射死你，我对不起魏国。 啊，这姜维实在感到太意外、太荒谬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姜维仰天长叹，两眼都是泪水，他搞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无可奈何，姜维调转马头，往长安的方向而去。 姜维啊，很沮丧的走了没有多远啊，来到一个树林茂密的地方，出现了一阵音乐。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谁呀？ 啊，原来是诸葛亮啊，带着官巾，摇着羽毛扇子，坐着推车出现。诸葛亮啊，问姜维说：“姜维， 干什么？ 你已经无路可走了。” 你怎么知道？ 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我当然知道。 哈， 你现在还觉得我过气了，不亮不红了吗？ 哦，这一下子姜维恍然大悟，什么抢泡面啊，被抹黑啊，全部都是诸葛亮在背后一手导演的。姜维叹了口气，翻身下马，对诸葛亮说：“大丞相，今天我总算是开了眼界，我服了你了。” 诸葛亮啊，也急忙下车来扶起姜维啊，他扶着他的手说：“自从我出道以来啊，就一直在找合适的对象。” 啊，诸葛亮不是已经结婚了，还找合适的对象？ 哎呀，不是要结婚呐、 啊， 是要传授啊我一生的绝学。 哦， 找来找去呢，都找不到。这一次啊，诸葛亮，我能够遇到像你姜维这样子的人才，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在诸葛亮诚意感召之下，姜维啊，终于投降了蜀国，也总算重新又跟姜妈妈团聚了。姜维送给诸葛亮的第一个礼物，就是写了一封很感人的信，打动了姜维在天水城里面的这一群好朋友。这些好朋友都是天水的精英分子，他们就从内部策动造反，打开了天水的城门，让诸葛亮的军队长驱直入。这夏侯茂无力抵抗，很狼狈地逃走了。姜维啊，很不好意思地对诸葛亮说：“丞相啊，对不起，我的计划不够周全，让这个夏侯茂给跑了。” 诸葛亮啊，用一种欣赏自己儿子考第一名的表情说：“啊，我跑掉了夏侯茂啊，就像跑掉了一只鸭子。但是呢，我得到了姜维啊，好比就得到了一只凤凰哦。跑掉了一只鸭子，换来了一只凤凰。我太划算了，报喜啊，报喜啊！” 诸葛亮顺利攻下了安定、南安还有天水这三座边界的重要城市，诸葛亮就继续沿着渭水往长安的方向推进。魏国呢，就发现这曹操的女婿夏侯茂根本就不行嘛，在诸葛亮的眼中被说成了是一只鸭子。魏国就派了曹家另外一个重要的亲戚顾命大臣曹真来对付诸葛亮。曹真就联络了外籍兵团西羌部队啊来助阵。 西羌部队那是什么部队啊？ 西羌呢，坐落在雍州的西边。西羌部队最厉害的武器叫做铁兵车。 什么叫铁兵车啊？ 铁兵车就是用铁啊包在车子的外面，很像我们现在的装甲车。铁兵车这种快速移动的装甲部队啊，可以横冲直撞，刀枪不入，让诸葛亮的军队伤透脑筋啊。 哇，那该怎么办啊？ 诸葛亮丞相这次就利用了气象作战法 啊。气象作战法又要借东风了吗？ 这次不是借东风，而是利用冬天啊堆积在地面上的积雪。诸葛亮叫人啊在一两公尺深的积雪里面呢挖出了又大又深的坑洞 哦， 在这些坑洞之上覆盖上树枝，再铺上白布，再铺上白雪，一眼望过去啊就跟平坦的雪地是一模一样 哦。 等到西羌部队的铁兵车开过来啊，轰的一声全部都掉到这些洞里面去了。靠这个方法，蜀军又打败了曹真跟西羌部队，继续往长安方向推进。 这曹真啊被打败的消息啊震动了整个魏国上下。魏国的皇帝呢曹睿啊逼不得已，终于呢把脑筋啊又动到了司马懿的头上 哦。 这魏国的皇帝啊上了诸葛亮的当，听信啊这司马懿要造反的谣言哦，就 fire 掉了司马懿哦。 对呀， 心里啊一直非常的懊恼哦，可是呢又不好意思承认哦。现在啊情势紧急哦，他也顾不了那么多面子问题了、哦、赶紧呢又派了大臣啊去乡下请司马懿重新出来担任救援投手，负责啊对蜀国作战。 从战果来看呢，诸葛亮已经连续打败了魏国的夏侯茂还有曹真，目前是以2-0在保持领先的状况。诸葛亮在战场之上一得意之后呢，果然在上庸啊那个反复无常的孟达就又写信来跟诸葛亮表示说他愿意配合诸葛亮。 哎呦，锦上添花。 对，这孟达每次都这个样子。诸葛亮呢就进攻长安，那孟达他就自愿从上庸这边去进攻洛阳，两边呢、啊、一起把魏国给干掉。 啊，这个孟达呢本来是答应要替曹丕啊担任五路大军中的一路啊去攻打蜀国、 哦、 结果收到诸葛亮安慰他的信啊就马上装病不出哦， 是 搞得这魏国啊对孟达很反感。孟达、啊、大概发现自己啊再也找不出靠山了哦，会有危险。于是呢又跟这诸葛亮啊勾搭了起来。 哎，有些人就是像孟达这样子、哦、像蝙蝠。有的时候呢说自己是鸟啦，等到跟鸟吵架了又跑去说自己是哺乳类动物。 那诸葛亮啊收到了孟达这封信啊正在高兴说，哦，两路进攻这一次啊北伐看来成功有望了、哦、可惜呢这高兴不到五分钟啊就传来司马懿啊复出江湖的消息。 哎呀， 诸葛亮啊立刻转喜为惊，哎呀，糟糕糟糕糟糕，这司马懿啊退休以后住了这个宛城啊非常靠近孟达住的上庸这个地方。司马懿这个人呢出手啊又狠又快，我担心孟达糟糕了，我得赶快写信啊提醒孟达。 孟达在上庸收到了诸葛亮的信啊哈哈大笑。 哎呦， 孟达说，哎呀，我们诸葛丞相啊婆婆妈妈，我孟达又不是没有打过仗，你们想一想，这司马懿啊休息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要重新走马上任，他总要找时间跟他这些乡下朋友吃吃饭践行践行吧，然后呢他又要打包行李，又要到洛阳去跟魏国的皇帝报到，还要填表格，要办理劳保，要办理健保，要重新印名片，哦，这一大堆啰里吧嗦的事情，我看根本就没有什么好紧急的嘛，我就躺在床上慢慢准备都来得及啊。这孟达呀自信满满，就告诉这个送信的使者说，你回去叫你们诸葛丞相放心啦，你就告诉他说，只要司马懿敢来，我孟达好好的修理司马懿。 哦，这孟达实在是非常的臭屁哦。这一头呢，这司马懿啊一接到圣旨叫他出任作战总指挥啊，他正跟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啊一起在忙着打包行李的时候呢，忽然啊这京城太守申仪跑来了。 这个申仪啊就是孟达的手下，申仪发现孟达要投靠诸葛亮，他赶快啊来通知司马懿这个消息。 这司马懿呢得到了这个消息啊，就在这申仪的耳朵旁边交代了一番哦。之后呢就叫儿子啊司马师拿着圣旨跑去图章店啊，磕了一个50块钱的木头章，上面写着作战总指挥。 作战总指挥耶，你刻木头图章太寒酸了啦。 哎呀，刻木头图章才会快呀，刻一刻只要5分钟啊，现在哪有时间搞派头呢。你就拿着木头章还有圣旨赶快去附近把所有魏国的军队统统给我调集过来。 Yes, sir, 爸爸。这孟达那边啊本来以为司马懿一定会慢吞吞的先去洛阳报道，然后呢开一个新官上任的记者会什么的，所以孟达还在这边叫人家绣旗子，要绣一面很漂亮上面写着归顺蜀汉的旗子，准备誓师典礼的时候啊出出风头。这孟达拿着这面漂亮的旗子到了上庸的城楼之上要举行升旗典礼，谁知道啊刚爬上楼就发现司马懿已经带着千军万马杀到上庸来了。 司马懿啊就喊着，你这个叛贼孟达赶快出来受死吧。 孟达吓得大叫一声，手一松，这新绣好的旗子被风一吹刚好盖在孟达的脸上。孟达很生气啊，把旗子抓开强作镇定说，司马懿，我不屑跟你动手，我派我的手下申仪去对付你就够你受的了。 哎呦， 来呀、啊，申仪太守何在？ 在， 派你下去修理司马懿。 是。 这申仪有模有样的集合的部队，部队不输。 1、2、3、4、5、6、8，攻 攻。 什么报数啊，吓死人了。然后申仪呢就打开了上庸的城门， 往前冲。 不是往前冲，申仪微笑着对司马懿鞠了一个躬说，欢迎光临。 孟达大叫，申仪你在给我干什么？ 申仪就转过头来看着孟达说，我们生是魏国的人，死是魏国的鬼，你要造反也不先跟我们商量一下，看我们同不同意，我们才不要跟你一起造反。各位好兄弟们， 是， 让我们一起杀了这个永远都在见风转舵、没志气、不卫生又没有忠诚度的孟达。 好， 后再是申仪的一声令下，司马懿的大军一拥而入。孟达当场就被砍了头哦。司马懿啊，在一天之内啊，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啊，轻松的除去了孟达哦，破解了诸葛亮计划中的第三波攻势哦。在这诸葛亮连连打败夏侯茂以及曹真之后呢，司马懿啊，总算扳回一城，以1-2的比数紧追不舍。 司马懿才一复出江湖就表现得这么好，使得魏国皇帝曹睿大为赞赏，皇帝就派给司马懿20万的大军，叫司马懿西出长安去对抗诸葛亮。司马懿呢，跟先锋张合就在研究着战略地图。司马懿看了看地图，很惊讶地说：哎呀，还好诸葛亮这个人非常谨慎。 什么？为什么叫做还好呢？ 换成我司马懿的话，我就从汉中派一个快速部队，快速的穿越秦岭的子午谷，早就把长安给攻下来了。 这个建议啊，其实魏延也提过，不过呢，这诸葛亮没有同意。就是 诸葛亮他不这么做，唯一的理由是不想冒险。不过据我司马懿看，诸葛亮他这样子绕过岐山由西往东的做法，虽说是谨慎，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哦，有什么问题呢？ 诸葛亮他们的粮食补给线太长了。司马懿就指着地图说：你看这边有一个地方叫做街亭， 街亭 是从汉中运送粮食给诸葛亮的部队一定要经过的地方。这个地方啊，就像人的咽喉一样，你伸出手去把人家的咽喉给勒住，他就吃不到东西，呼吸不到空气。我们只要想办法把这个街亭给夺下来，汉中的粮食就运不过来，诸葛亮的军队啊就要乖乖的退兵了。 自从这个司马懿出现以后啊，诸葛亮北伐魏国的战争啊，马上就变成了所谓的10倍速的战争。 什么叫做10倍速的战争？ 这高手过招啊，比来比去呢，无非啊就是在比较速度。看谁啊反应的速度快，谁呀、更早预测到对方的下一步，这谁呢就是胜利者。 哦，这跟下棋很像。 没错，这司马懿啊看到了街亭啊，这诸葛亮也预测到了哦。他就对众将说啊：司马懿啊非比曹真，以他的眼力呢，一出手啊就是要害。以我丞相看来啊，这司马懿呢一定先派兵去取街亭，想掐住我们的咽喉，让我们没有东西吃。 对， 有谁愿意带兵去镇守住街亭这个地方呢？ 我 你是谁 啊？让我去。 众将之中啊马谡举手了。自从诸葛亮收服了天水的姜维之后呢，所有的人都把姜维当成是诸葛亮的正式接班人啊，这让马谡觉得备受冷落啊。现在有了防守街亭这个表现的机会，这个马谡觉得啊他一定要好好把握，所以马谡就举起手来在那边跳着说：我报告丞相，让我去防守街亭。 诸葛亮说了，街亭这个地方很重要，一旦失去，我们这次北伐就无法成功。 我知道。 那街亭这个地方没有城郭，也没有山川险阻，是很不好防守的地方，你知道吗？ 哎呀，丞相，我马谡从小熟读兵书，不管是普考、高考、特考、国家考试，我全部都考第一名，守街亭这种小事难不倒我。 司马懿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再加上他的先锋张合，马谡啊， 我恐怕你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啊。 哎呀，启禀丞相，我愿意写军令状，如果守不住街亭这小小的地方，就用我的人头代替司马懿的人头送给丞相你吧。 诸葛亮啊，实在是有点犹豫哦。他看了马谡半天啊，心里想，这马谡是很聪明，也很懂得抓住人性的弱点啊。 对， 这南蛮战争的时候呢，马谡就建议他要攻心为上哦，一定要收服孟获的心。后来呢，这马谡也建议过他要去散布司马懿造反的谣言哦，使得这曹睿啊不信任司马懿。马谡啊，真的是很有才华的啦。 对呀，对呀， 让他去防守街亭，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才对吧？ 诸葛亮在这边啊，顾着自己沉思，眼睛呢一直望着马谡，看了大概有十分钟之久，搞得帐篷里面众将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丞相到底在看些什么。这时候马谡的军令状已经写好了，马谡就说。丞相，我读过这么多书，绝对不会让丞相你丢脸的。 这看着马谡啊自信的表情，诸葛亮啊就想起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不也是这个样子吗？诸葛亮啊还让先帝刘备站在床边等他睡醒。哎，是不是这个骄傲是年轻人特有的权利呢？ 对呀， 这先帝刘备啊曾经给过我诸葛亮发挥的机会哦，我是不是也应该给马谡发挥的机会呢？嗯，就是这样子的吧。 哦， 诸葛亮呢就对着马谡说，好，我给你军队25000人，再加上一名大将担任你的副手，王平。 末将在， 你随着马谡去镇守街亭，到了街亭啊，就把营寨部署在路口。部署好之后呢，把军事部署图啊，叫人画的拿回来给我看。 好， 记住，只要你们能够守住街亭啊，确保我们的粮食运送不出问题，将来啊，打下长安之后呢，你们就是首功。 哟比，好。 这马谡啊走了之后呢，诸葛亮啊又加派了魏延啊担任支援的工作。好在必要的时候啊支援马谡。这分派完毕啊，诸葛亮就任命姜维为先锋，请赵云、邓芝做掩护，亲自带着主力部队向长安发动攻击。 马谡率领着王平还有25000名的军队来镇守街亭了。这是马谡生平第一次担任主将。马谡以为街亭这个地方一定会有很多的老百姓夹道欢迎他，做大看板，把当地的土产通通抬出来请他客。马谡的口袋里面也准备好了一篇演讲稿，要对街亭高中的高中生发表一篇演讲，叫做如何每次考试都100分。没有想到等他们抵达街亭这个地方的时候，不要说是高中生，连一颗花生都找不到。马谡看了半天，忍不住失望地打了一个哈欠说，啊，街亭这么鸟不生蛋偏僻的小地方，我看司马懿恐怕在地图上面都找不到街亭这两个字吧，更不要说是发兵来攻打，我们丞相实在是大惊小怪。 这副将啊王平就说了，马将军，我们还是乖乖的听丞相的话吧，就在这个路口立营寨防守吧。 这是个机器人啊。马谡就回答了，不不不，我马谡是丞相眼中的奇才，我要出奇制胜。如果只是依照丞相的交代做事，那派你王平这个机器人就可以了。何必派我马谡这样的奇才呢？在我所曾经阅读过的300本兵书上都有说过，居高临下，势如破竹。 我们应该在道路两边的山头之上扎营才对呀、 啊！啊，在山头扎营，可是丞相有交代要在路口扎营的。你在山头扎营，如果魏国的军队来了，他们把山头包围起来，那该怎么办？ 那我就冲下山去，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落花流水。 不准你学我讲话 啊！这王平啊，名字叫做平，人平，声音也很平。 哎呦， 他很紧张哦，接着又问了哦，万一魏军从山下把我们提水的道路封锁，啊，我们的军队没水喝，那岂不天下大乱？ 哎呀，王平，我知道你只读过如何埋伏成功这本入门书的第一章，你才会有这种庸才的看法，叫你多读书你都不听。 哦，你是奇才的看法。 嗯， 那请问你又是什么看法？ 哎呀，你没有看过兵法上写的一句话，置之死地而后生。 嗯， 魏国的军队如果敢断我们的水，那就是把我们置之于死地，如此一来我们就一定会后生，我们蜀国的军队就会起来拼命，这就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马将军。太好笑了。 什么事情那么好笑啊？ 人家是迫不得已才用这招，还有人没事把自己逼得置之死地然后生的呢。 王平， 是 到底谁是主将谁是副将？ 报告将军，你是主将，我是副将。 对呀，连丞相有事情都会请教我的意见，为什么你在这边反而不听我的话呢？ 报告马将军，如果你一定要扎营在山头上，那我还是要听丞相的话，我要带一支小部队在山下扎营好了。 哎呦，这王平搞得马谡很不高兴。马谡叹一口气说，王平，如果你非要到山下去扎营，你就带5000人下去吧。可是当我打败了魏国军队的时候，你可不要跑来跟我分功劳哦。 我才不会。哎呦，王平做了一个鬼脸转身走了。 机器人还会做鬼脸。 这王平啊跟马谡啊闹翻了之后呢，就带着5000名的部队啊到了山下离山10里的地方啊驻扎了下来哦。 嗯， 这边呢快速行动的司马懿的部队啊早已经悄悄的抵达了街亭的附近哦。 哦， 司马懿呢派着他家的老二啊司马昭去探路。 嗯， 看看啊这街亭啊有没有人防守。 司马昭领命啊跑去观察了一番，就回来报告司马懿说，爸爸你真的好聪明哦，街亭真的有蜀国的军队在防守耶。 哎，聪明你个头啦。司马懿啊唉声叹气的说，这是诸葛亮聪明，怎么会是我聪明呢？他料准了我会来的啊。哎， 爸，街亭有人防守，可是有一件事情我搞不太懂哎。 什么事啊？ 这蜀国的军队哦难道都是猴子吗？为什么好好的马路他们不防守，统统跑到山头上面去驻扎起来啊？ 有这种事？ 对啊。 司马懿啊不敢自信哦，当天晚上啊他就亲自跑去观察蜀军的部署哦。 嗯， 回来之后呢百思不得其解 哦。司马懿就问了哦，这蜀国啊到底是谁在镇守街亭，摆出这么怪异的阵势啊？ 听说是一位奇才，这位奇才叫做马谡，是蜀国高普考试兵法科的状元。 啊，是那个只会读史书的书呆子啊。哎，这诸葛亮用人应该很谨慎才对，怎么会派这个人防守这么重要的地方呢？ 嗯， 司马懿啊又问了哦，那附近还有没有其他的军队或者是埋伏？ 附近只有蜀国的一个副将叫做王平，带了5000个人在山脚之下大概隔了10里的地方驻扎。 乱七八糟，这什么狗屁不通的阵势啊。啊，这简直是天助我也哦。这司马懿啊得意的下令说，张合将军在 你带着一支部队啊，去路上呢，挡住副将王平的部队，不要让他过来。 很容易， 是。 神仪太守， 在。 你带着两路人马去把马谡的山头给我团团围住，不要说是蜀兵，一个老鼠都不要放他们下来。 遵命。 这马谡啊，正在街亭的山头之上，望着朵朵白云，幻想自己已经把司马懿修理得稀里哗啦，连诸葛亮都对他投以激赏的眼神。可是忽然之间，一阵吵杂的声音把马谡拉回了现实。马谡转过脸来，看到魏国的军队满山遍野把整座山都包围起来了，马谡吓一大跳，可是他马上就自我安慰说，丞相说过这是十倍速的时代，他们既然用十倍速包围我，我就要用百倍速反过来包围他们。想到这边，马谡觉得很振奋，就拿起了红色的旗子用力的挥舞着，大喊大叫，冲啊，十倍速的时代，百倍速的时代，大家冲啊。喊了半天，蜀国这些小兵啊，你看我，我看你，没有半个人真的往下面冲。 不是说什么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吗？ 问题马谡这根本不是居高临下，他是被人家团团包围，根本没有反击的能力了。这马谡挥了旗子半天，看大家都不往下冲啊，气得拔出宝剑就砍倒了身边两个不敢冲的小兵啊。 还有杀自己人啊， 没办法，在领导学的书上有说要先树立权威啊。马谡呢就再度摇动他的红旗子说，冲啊，杀啊。哎呀，蜀国这些小兵们看看这个老板神经兮兮的，无可奈何啊，硬着头皮就往山下跑去。可是跑了半天呢，满山遍野的这个魏军啊，动都不往后退半步，这气喘如牛的蜀军啊，做做样子赶快就通通退回山头上来。 这退回到山头去的蜀军呢、被包围了一天一夜哦。 哎呦， 山下呢，这王平的救援部队啊，又被张合给挡住哦，没有办法过来帮忙。在这断水啊又断电的情况之下，蜀国的军队啊又饿又渴，到处都是哭爹喊娘要死不活的景象。 反正马谡说啦，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置之死地而后当然都想求生，只是呢这小兵们啊求生的方法跟马谡想的不太一样。 怎么说呢？ 像这些山腰上的这些蜀国小兵啊，为了喝水，为了求生，干脆啊就直接啊向魏国投降了。 哎呦，这也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哦，跟马谡想的很不一样。 是啊， 眼看啊大家都跑去投降了，马谡气得直跳脚啊，为什么你们的反应都跟书上写的不一样呢？ 哎呦，怎么谁规定反应要跟书上一样啊？这马谡啊真的是读书读到头可坏去了。 蜀兵哦本来就已经阵脚大乱了，更惨的事情啊，半夜的时候司马懿就下令放火烧山，这下熊熊烈火从山脚之下开始猛烈地往山头烧去，蜀国的小兵们被烧的是焦头烂额，一片混乱。马谡看着火烧的方法也跟书上画的都不一样，他知道大势已去，只好放弃了营寨往山下逃。才刚逃到山底下，哎呦，又被张合给碰上了。马谡只好从书包里面不断地掏出一本又一本的精装书往张合丢过去啊。 这什么书呆子作战法嘛， 的确是一点杀伤力都没有。幸好这个时候啊，王平还有魏延的救援部队都赶来了，才把马谡从乱军当中救走了。 在这一头呢，诸葛亮啊镇守在西城这个地方。 西城是负责供应天水、安定和南安这三郡粮食最主要的一个粮仓。 这有人啊就送王平画的街亭的军事部署图啊回西城给诸葛亮看哦。这诸葛亮啊一看到就立刻大叫说啊，这个马谡怎么把军队摆在山头上呢？啊，完了完了完了，我们街亭不保了哦。诸葛亮啊赶快自己重新画了一张部署图哦，派人啊要送去给马谡哦。 赶快去。 正要送去的时候啊，忽然啊这前方传回来战争快报，报告丞相怎么样，魏国司马懿啊放火烧山，马谡的部队大败，我们的街亭已经失守了。 完了，一切都完了，诸葛亮连站都快要站不住，整个人跌坐在地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丞相，丞相，你怎么了？丞相， 诸葛亮啊叹了一口气，他心里面已经盘算出来，这一次北伐魏国的计划大概是进行不下去了。 那该怎么办呢？ 既然没有办法打赢，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司马懿还没有下一步的动作之前，赶快安排撤退的计划来保全我们蜀国的战斗力。这诸葛亮强自镇定，振作起来，开始发号施令，安排好了撤退的计划。他安排关兴跟张苞到武功山的小路里面去埋伏起来，另外呢又派人去蓟县把姜妈妈给接出来。做好了撤退的安排之后啊，诸葛亮喘了一口气，总算是安心了一点。只要能够安全的撤退，把我们蜀国的实力给留住，这留得青山在，来日方长啊。 这一时之间啊，所有的人马通通被诸葛亮啊分派出去做他们应该做的工作了哦。诸葛亮啊想要自己静一静，反省一下他在街亭失守啊这件事情上面啊犯的错。诸葛亮呢正想着啊，忽然呢有个声音对他说，丞相你好。诸葛亮抬头一看哦，是个老兵正冲着他笑。 阿贝啊，又了，还有多少人在我们西城里面收拾东西啊？ 2000多个啦，都是像我这样子的老灰啊啦。 哎呦， 啊，跑不动了，留在这边呢，帮忙收东西啦。 哦，跑不动了。诸葛亮听到这里啊，心里忽然掠过一阵不祥的阴影，他皱起眉头想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安慰自己说，不可能，不可能那么快啦。 爆！哎呦，一位老兵啊，这扯着这破嗓门爬上城楼上，哇，吓了诸葛亮一跳。 是安诺阿贝， 报告，是司马懿带着15万大军直奔我们西城这个粮仓来了。 哈哈，这司马懿简直是魔鬼啊！诸葛亮晃来晃去，用手扶住城墙，才算没有昏倒。深呼吸，不要紧张，深呼吸，慢慢想办法。诸葛亮想要缓缓挥动他的羽毛扇子，可是不知不觉就扇得太用力，这羽毛掉下来一大堆。现在整个西城县剩下来的就是从来没有拿过刀子的诸葛亮，加上2000多个跑都跑不动的老弱残兵。司马懿带着15万大军闪电一般杀向西城县，显然是要把西城县这个粮仓仅存的粮食都给抢过来。诸葛亮之下，难道真的要亲自上阵去跟敌人厮杀吗？还是要赶快放弃他那辆小车子，用小跑步开始逃命呢？西城县这2000多个老兵啊，全部都在风沙里面害怕的颤抖着，他们都把头抬起来望着诸葛亮，每一对眼睛里面都浮现着同样一个疑问：诸葛亮，你要怎么办？诸葛亮，你要怎么办？ 文勇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17集下。司马懿，你又被骗了。 诸葛亮率领着蜀国的大军一路攻向长安，要把魏国给消灭掉。魏国皇帝曹睿只好重新启用司马懿担任作战总指挥，来对抗诸葛亮。 这司马懿啊，反应快，动作更快。哦，你跟他吃饭啊，如果不小心把杯子打翻了，他可以在杯子的水泼到地上之前啊，就用另外一个杯子在半空中把泼出来的水给接住，一滴都不掉到地上。 我听你在鬼扯，叫司马懿干脆去马戏团表演好了。 啊，司马懿呢是不能在马戏团表演啊，不过啊，他的动作真的是很快哦。 哦， 这孟达要叛变啊，新国旗都还没有升到旗杆顶哦，司马懿啊已经赶到把孟达给杀了哦。 哎呦， 诸葛亮啊画了新的街亭防守图啊，要派人送去，人都还没出大门啊，司马懿啊已经把街亭给攻下来了。现在呢又是同样的情况哦，诸葛亮啊才刚刚把所有能够打仗的将军士兵们都派出去啊，司马懿啊就已经又带了150,000的大军杀向诸葛亮所在的西城这个大粮仓。 整座西城啊，诸葛亮孤零零一个人，身边呢就两个长得很可爱的小书童，然后西城县里面留守的呢剩下2500个士兵，全部都是老的跑不动、病的走不动的老弱残兵。 右边啊可爱的小书童呢吓得眼泪汪汪，拉着诸葛亮的衣袖说， 诸葛叔叔，我们快逃了，外人要来了啦。 哎，左边这个小书童倒还比较镇定，紧紧咬住了嘴唇，一句话都不说。 哎呦，他不是镇定的 啊 小朋友已经吓得尿湿裤子，说不出话来了啦， 真可怜啊。 这有几个老兵啊，虽然老呢，但是豪气犹在 哦。 他们啊纷纷从库房里面啊搬出了刀剑来哦，围绕在诸葛亮的身边，他们说，我们誓死保护丞相。他们啊拔刀出来挥舞以壮声势哦，没有想到啊这刀一挥舞，哐哐噼里啪， 怎么搞的 啊这刀子啊掉的一地都是哦。老兵手里啊剩下一个空空的刀把手。原来啊库房的刀呢通通是报废品，根本不能使用。 可是诸葛亮啊还是很感动，感动的眼眶都湿湿的。诸葛亮亲自弯下腰，把掉了一地的刀片啊都捡起来，然后他就很平静地对大家说，各位父老，请先别担心，诸葛亮现在啊倒不需要动刀动枪的人，只要去找几位很会弹琴的老先生就可以了。 哦，弹琴的老先生啊，这个很容易嘛。西城客栈里啊，每天晚上都有一个老人 band 的现场演奏。啊，我们现在就去把他们叫来。 哎，也请他们啊，把所有能够找得到的琴啊，都一起带过来吧。 啊，找 band 又找琴，小书童啊，嘴巴张得大大的， 丞相叔叔要开告别演唱会吗？ 讲的什么话？老兵的动作倒是很快，马上就找到了这西城县的老人乐队，一共有10位老琴师。这10位老琴师啊，全都白发苍苍，有的驼背哦，都驼到快碰到地上去了。各位师傅，等一下诸葛亮我要坐在西城的城头之上， 弹一曲迎接贵宾的迎宾曲来欢迎一位贵宾。我怕我一个人弹啊会吐嘴有失礼貌，到时候要请各位老师傅躲在我身子的后面陪我诸葛亮啊一起来演奏，我们大家这就去准备起来吧。 哦，当枪手啊，老琴师们说只当效劳。 两个小书童，你们啊，一个上去城头把香炉给我点起来，另外一个呢，去叫大家把城墙上面所有的旌旗啊，通通摘下来，改成放几盆百合花。 丞相，让我们这些老灰啊兵呢？ 阿贝啊，你们都很勇敢，我要请你们再去找另外几十位跟你们一样勇敢的勇士， 跟司马懿拼了。 不是要去跟司马懿拼命，诸葛亮我呢要请你们大家都换下你们的军服，改穿长袍，分别到我们西城的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口啊，去从事一些休闲活动。 啊，休闲活动？ 对，要请你们到城门口啊，去下下棋呀，浇浇花，扫扫地，做点健身操，只要看起来啊，显得悠游自在，不要露出任何害怕紧张的表情，这样就好了。 哎呦，丞相啊，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浇花扫地健身操？哦，莫非丞相疯了？好了，反正呢，我们这些老灰啊，活这么老也就不难，要死就陪丞相一起死吧。 哎呦， 这从西城的城头上望过去啊，已经啊可以看见烟尘滚滚了。 嗯， 仿佛呢就有一头史前怪兽啊，远远的呼啸奔驰而来。这正是司马懿啊带着150,000大军快速的前进着。 司马懿的两个儿子啊显得很兴奋，爸爸，这一次我们一定可以很容易就抓到诸葛亮这只老狐狸。 这没有想到啊，司马懿啊转过脸来警告这两个儿子说，喂，你们这样子心浮气躁，一定会吃亏上当，还不给我把嘴给闭上。 哎呦， 到了这离西城啊城门500公尺的地方，司马懿啊下令大军停下，摆开阵势。 嗯， 这司马懿啊就带着二儿子司马昭啊还有他的随身护卫往前300公尺，准备啊要对诸葛亮喊话。 在西城的城头之上，诸葛亮早已经盘腿坐定，他的面前横放着一具松纹古琴，两个小书童啊一左一右，右边的小书童脸上挂着微笑，手上呢捧着香炉，左边的小书童闭着眼睛嘟着小嘴捧着诸葛亮的宝剑。 左边这个小朋友现在裤子还是湿的哦，他比较胆小不敢看。 诸葛亮啊看到司马懿逼近城门口了，就赶快低声交代躲在身后的那十位老琴师，各位老师，我现在就要开始演奏这一曲迎接贵宾的迎宾曲了，在我左手边这五位老师请你们弹柔和版的迎宾曲，在我右手边这五位老师请你们弹暴力版的迎宾曲，尽量要在音乐当中显露出杀气。 谨遵丞相交代。 司马懿啊逼近西城前200公尺，正要接起马鞭叫诸葛亮出来答话，却被眼前的景象啊搞得目瞪口呆，下巴都快要掉下来。 司马懿放眼望去，只见西城的城门开得大大的，连一个看门的小兵都没有，只有几十个老人啊在城门口悠闲地晃过来晃过去，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浇花，他们连看都没有看司马懿一眼，就好像是清晨早上6点钟的公园一样，根本就不像是有大军逼近在身边啊。 这司马昭啊，抬头一看，啊，赶快拉拉这司马懿的袖子，用手一指，爸爸爸，你看猪诸葛亮。 司马懿眯起了眼睛，望向诸葛亮，可是诸葛亮呢，只管低头弹琴，脸上是似笑非笑，身上披的羽毛披肩在风里面微微飘动着，这诸葛亮好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 司马懿啊，叫身边的人通通安静下来，然后他自己闭起了眼睛，聆听着诸葛亮弹奏的琴音。司马懿啊，越听越惊奇，喃喃自语，这诸葛亮精神怎么这么充沛，看他信手挥洒毫不用力，为什么琴音却这么的饱满，回荡四方，绵密起伏。 嘿嘿嘿，司马懿真的很三八哎，他在城墙底下看不见诸葛亮的背后躲了十个老琴师，哦，这十个老琴师加起来啊，起码有七八百年的功力在帮诸葛亮发功啊。 司马懿啊，闭着眼睛啊，听了一阵子哦，这渐渐的眉头皱了起来，他又开始喃喃自语， 哦， 怪了，这首曲子啊，音调是这么的甜美，可是为什么听起来听到这里啊，司马懿豁地两眼一睁，大惊失色，哎呀，不好了，诸葛亮的琴音之内啊，充满了杀气腾腾，如此宁静的外表却包藏着无比凶狠的陷阱。司马昭，快叫我军用最快的速度退到山北，不得延误，误了就要中了诸葛亮的埋伏了。 哦，司马昭很少看到他老爸这么紧张，听诸葛亮弹琴嘛，又不是参加摇滚演唱会，老爸竟然也能搞得满头大汗，一滴一滴啊，从额头上都滴下来了。司马昭看到爸爸这个表情，就自己再回过头去看一眼西城，哎呦，一下子司马昭也觉得整个景象诡异的要命，这开的大大的城门好像是怪兽长大的嘴巴要吃人一样，司马昭看得心里发毛，赶快下令叫大军往后退。 司马懿的大军啊，连滚带爬一路往山北撤退哦。司马懿自己吓自己啊，一直退到山北啊，正要叫大军停下安营扎寨，偏偏啊，这里才刚刚被诸葛亮安排的关兴、张苞两支埋伏部队哦。这关兴、张苞啊，一看到魏军的旗帜啊，马上打鼓放炮，大喊大叫，挥舞刀枪哦。哦，这下又吓得司马懿啊，魂不护体，嘁里哐啷啊，这个饭锅、便当和漱口杯掉了一地，都来不及捡哦，慌慌张张的逃回街亭去了。诸葛亮的空城计啊，能够骗到司马懿啊，实在不是因为司马懿笨蛋哦，而是因为诸葛亮啊，从来不玩这么惊险的赌局哦，他一生谨慎，偶尔呢来这么一次啊，谁都猜不到。 这空城计的成功，为诸葛亮争取到了时间，让蜀国的军队可以全军安全地撤退回去。等到司马懿发现自己上当了，再要派兵去追的时候呢，诸葛亮却又已经安排好了赵云跟邓芝来断后，结果啊，又把司马懿的追兵修理了一顿 啊！这司马懿啊，气得跳脚，指着蜀国的方向大骂：“诸葛亮，你这头猪，我又被你给骗了！” 诸葛亮这一次北伐魏国，本来眼看着就可以打下长安，然后就可以进逼到魏国的首都 洛阳，可是这好好的一盘棋呀，却被马谡给毁了。诸葛亮在汉中就摆开了军事法庭，叫人把马谡押上来。 马谡啊，丢了街亭，他知道啊事态严重哦。 嗯， 一进来呢，自己啊早就绑好了绳子，跪在地上。 马谡，你还有什么可说？ 马谡就哭着说：“ 怎么这样，跟书上写的都不一样？” 你还在讲这句话？ 马谡，难道你不知道书本只是人生的参考，不是人生的全部吗？到了现在，你还是在死读书，你这种读书的态度，你还不如一个不认识字的人。 丞相，我错了。 你现在知错已经太晚了，亏我这么看重你，把最重要的街亭托付给你。我本来以为你就会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谨慎小心，全心全力地完成国家交付的使命。可是马谡你却是一意孤行，现在失城陷地，败军折将。来人呐， 在！ 诸葛亮讲着讲着也忍不住哽咽了起来，把马谡推出辕门之外，斩首。 是。一会儿啊，士兵把马谡的头啊拿了进来哦。诸葛亮啊，看着马谡的人头，放声大哭了起来。 又被吓哭了。 他手下的蒋琬觉得很奇怪，砍马谡的头不是丞相下令的吗？丞相为什么还大哭呢？ 哎，蒋琬啊，先帝爷刘备在世的时候就提醒过我说，马谡这个小孩说的比做的要多，绝对不能重用他。哎，先帝虽然谋略没有我诸葛亮多，可是他看人的眼光远远胜过我。我想到自己不听先帝的话，对年轻人有幻想，现在误了大事，悔恨不已呀。诸葛亮说着又痛哭了起来。 唉， 诸葛亮对于失去街亭这件事情很自责，他就自请贬官三级，以示对自己的惩罚。 这阿斗这个皇帝觉得很为难哦。 嗯， 他搞不清楚说贬官三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哦。好吧，贬三级就贬三级，可是贬官三级以后叫什么呢？ 启禀陛下，贬了三级以后呢，叫做右将军。 哦，右将军。 嗯， 丞相爸爸变成右将军爸爸。 嗯， 那丞相这个位置怎么办呢？ 没有了。 没有了？开玩笑，一个国家怎么可以没有丞相呢？ 哦，因为丞相已经被贬为右将军，所以丞相呢就没有了。 啊，不行啊，一定要有丞相才可以啊。 哦，那你是皇帝啊，你说一定要有丞相的话呢，我们就只好叫诸葛亮由右将军暂时代理丞相，等到代理丞相将来呢又升了三级，变成了正式的丞相，那我们就又有丞相了。 哎呦，他都叹了一口气说，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无聊的大人。2228年的春天，诸葛亮第一次北上讨伐魏国，街亭失守使得他无功而返。 嗯， 那一年的秋天，赵云就病死了。 啊， 诸葛亮啊哭着说，赵云死了，对国家来讲少了一个栋梁，对我来讲简直像少了一只手臂一样。 唉，在诸葛亮平定了南蛮王孟获之后，马超就已经病死了，现在赵云又过世， 这代表蜀国战将如云的五虎上将时期烟消云散了。 这哭得最惨的是阿斗 哦， 他说我还是娃娃的时候，要不是赵云叔叔冒着生命的危险在长坂坡前抱着我杀，我可能早就被曹操给杀了。 哦，这个事情很有名，只差没有被拍成婴儿奶粉的广告了。 这刘阿斗啊，还算是哦非常有情感哦。他命人呢厚葬了赵云，还追赠了赵云大将军以及顺平侯的封号。 嗯， 这爱屋及乌啊，这赵云的儿子赵统、赵广也都分封担任中郎将、门牙将。 还有门牙将这种官位啊？ 哦，不是，衙门将说错了，说错了， 封人家当马将去了。哎，赵云之死啊，给了诸葛亮一种时间的迫切感。诸葛亮擦干了眼泪之后，就忙着写第二篇的《出师表》《后出师表》，他准备第二次北伐魏国。 哎呦，这么急啊！ 在这一篇《后出师表》的结尾，诸葛亮说，天下的事情本来就无常，无法估算，我诸葛亮唯一能够做的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功还是失败，就不是我的智慧所能够预料， 尽力而为，其余的就交给老天吧。 虽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后出师表》当中的千古名句，可是诸葛亮在出征打仗之前竟然写出这么不吉祥的句子，这实在是很奇怪。 对啊，人家曹操啊打赤壁大战之前啊说的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嗯， 哇，这是多么大的气魄啊，这诸葛亮怎么这么要死不活的呢？ 哎，不是要死不活，而是刘备还有五虎上将陆续过世，应该是给了诸葛亮一种生命实在很脆弱的感叹。当初曾经跟他一起做梦、同生共死的英雄豪杰，都已经挥别人世，只剩下诸葛亮还在这个世界，陪这一群当初听都没有听过的小鬼在玩。不管是打输还是打赢，都已经没有人能够跟当初一样再跟诸葛亮抱在一起，一起分享，一起尖叫，一起流泪，一起 give me five 的。诸葛亮现在所能够感觉到的，就只有这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觉悟了吧。 就在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氛笼罩之下，这诸葛亮啊带了30万人从汉中啊浩浩荡荡往魏国进行他的第二次北伐。从汉中啊通往魏国主要的大马路呢有两条。 是哪两条？ 一条啊绕过岐山，经过街亭，沿着渭水啊直抵长安。 这是他上一次北伐走的路线。 对啊，这由于街亭失守啊，粮食转运不便， 嗯， 所以呢这次啊诸葛亮只好带着部队啊改走第二条大马路。 第二条大马路 呢叫做故道。 嗯， 这条马路啊从汉中穿越山岭，在北上啊进入关中平原之后呢，就可以抵达陈仓这个地方。 司马懿看准了诸葛亮如果要再次侵犯魏国的话，非得走陈仓这条路。 哎，为什么？ 你想想看，30万的军队，这么大的规模，一天要吃多少的粮食啊？ 嗯， 除了街亭之外，就只有故道这条路可以让蜀军把这么多的粮食运出来。 哦， 司马懿呢是专门就看准了运粮食的地方的，他早就有准备，就在陈仓盖起了坚强的城堡，然后他就派了一位国际防御学会的理事长 好招好波波来驻守在陈仓。 这什么国际防疫学会的理事长，哎呦，听都没听过。最初啊，诸葛亮根本不把这个好招什么好波波放在眼里哦。他一听说啊，陈仓呢只有3000个守军啊，立刻下令在陈仓城的周围啊架起了上100座云梯，全力攻城。 哦，云梯作战法， 云梯作战。 嗯， 好招好波波鼻子哼了一声，挥挥手，他的军队啊早就准备好了沸腾的油，朝着云梯啊唰一声淋下去啊。 哎呦， 烫的爬云梯的蜀国士兵哇哇大叫。接着啊，这郝昭王又叫人用着火的弓箭啊往云梯猛射，一时之间啊，一座的云梯啊立刻起火燃烧，变成直达天堂的火烧电梯。 哎呦，可怜的蜀国的小兵，先被油炸，现在又被红烧 啊！云梯作战法失败。 嗯， 诸葛亮再使出冲锋飞车队。 什么冲锋飞车队？ 这所谓冲锋飞车队呢，就是啊派蜀军啊用战车冲破城门。 哦， 郝昭啊一看到诸葛亮的冲锋飞车队，不慌不忙的啊使出了重力加速大石头。 哎呀，烦死了，什么叫做重力加速大石头？ 很简单呐，你这冲锋飞车队靠人推，那我的大石头就靠地吸引力的重力加速度。只要啊你的冲锋飞车队冲过来，我就把大石头从城门上丢下去，我把你砸个稀巴烂。乌龟怕铁锤，蟑螂怕拖鞋，我们来看看到底谁怕谁 啊。你看吧，诸葛亮上次嘲笑夏侯茂是鸭子，现在自己被人家讲成是乌龟啦，有什么好高兴的。 这冲锋飞车不行，好，那我请人从地下挖地道，我攻入城内。 哎呦，人家说他是乌龟，他就开始挖地道，这是诸葛亮的地下道战术。 地下道战术，哎呦，你以为我这国际防疫学会的理事长在干假的吗？ 哦， 这好招啊，根本怕都不怕哦。他慢条斯理的、在城内挖好了壕沟，灌进去20公尺深的水。这蜀军的地道挖来挖去，怎么老是挖到水沟里去？ 哎，挖地下道变成挖下水道。 这诸葛亮啊带着30万人啊就这样搞了20几天哦，竟然啊攻不破3-4千人防守的陈仓。这时候啊，诸葛亮总算体会到国际防疫学会理事长好招的厉害。 虽然郝昭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可是魏国的皇帝曹睿啊在洛阳还是坐立不安，觉得很紧张。司马懿就告诉皇帝曹睿说，启禀皇上，诸葛亮他们的粮食补给只能够从陈仓这一条故道才运得过来，其他的山路根本都不可能运。现在郝昭可以把诸葛亮他们挡在陈仓那么久，照我的估算啊，诸葛亮他们的粮食啊只剩下1个月不到了，我们只要好好的守住陈仓，这个诸葛亮就拿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等到粮食吃光他就只好退兵走了。 果然啊，这魏国的军队啊众将军们就奉命啊全看郝昭一个人表演哦、不准出去啊跟蜀军作战。结果呢，这蜀军的粮食吃完了、只好开始撤退。 哎， 只有一个使用流星锤的副将叫做王双。这个人啊是曹真的手下哦。王双啊一看到蜀军撤退啊，这个手痒心里更痒哦。他按耐不住冲动，就冲出去追杀蜀军了、结果呢被诸葛亮埋伏的魏延一刀啊把头砍了下来。 哎呦， 哦，幸好还有这个王双的人头，让诸葛亮带回去送给阿斗，勉强当作是这次郊游唯一的纪念品 啊。30万大军郊游只带回来这个纪念品哦，实在是太划不来了。 诸葛亮人生的节奏开始变急迫了。有部分原因啊，是因为他身边的伙伴一个接一个的死掉了。可是如果要说到生离死别的话，感受最深刻的其实轮不到诸葛亮。 哦，那该是谁呢？ 应该是东吴的孙权。孙权啊，先是经历了他的爸爸孙坚，还有他哥哥孙策，很早就相继过世。孙坚死的时候才37岁，孙策死的时候才26岁，而且两个人都是狠死的。孙权呢，经历了这样子两个痛苦的死别，在19岁的时候就要担起主掌东吴政权的重担。这使得这个19岁的孙权啊忽然升级了，必须要跟曹操啊、刘备啊这些叔叔辈的人同台竞争。可是竞争了半天呢，孙权现在又眼睁睁地看着曹操啊、刘备啊一一的过世，孙权结果呢又降级了，必须要跟刘备的儿子刘阿斗还有曹操的孙子曹睿同台竞争。 哎呀，孙权真是比上不足比下又有余啊、哦！这更过分的是啊，人家阿斗啊跟曹睿都已经称皇帝了，孙权啊还在当一个小小的吴王啊，比皇帝还要低阶哦。这没事呢还要接到魏国曹睿皇帝的圣旨哦。啊，这对孙权来说真的是情何以堪呢、啊、 而且如果他们孙家的人都这么流行早死的话，孙权实在应该考虑早点做皇帝，不然就会来不及的吧。 啊，这果然啊，东吴的大臣们啊都跟孙权一样哦，大家很快就失去了耐心了。那孙权呢也觉得自己啊委屈的真的是够久了、哦、所以呢在君臣啊共同的这种谋和之下呢，就在西元229年啊，孙权啊宣布正式、啊、登基为吴国的皇帝，改元为黄龙元年哦。并且啊孙权就指定他的儿子孙登啊担任太子，也请这个诸葛恪啊来担任太子的老师。 哦，诸葛恪是诸葛亮的什么人吗？ 诸葛恪啊不是诸葛亮的客人，他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的儿子。 哎， 所以算来呢是诸葛亮的侄儿。这个诸葛恪啊小时候呢就算神童了。 哎呦，不好了。 他6岁那一年啊跟爸爸诸葛瑾呢参加东吴的 party 啊。 哎呦， 那孙权看见这个6岁的小朋友就想跟他开个玩笑。孙权就叫人牵了一匹马到 party 上来。孙权呢自己拿起了毛笔，就在马的脸上写着诸葛恪小朋友的爸爸。大家看到啊就知道啊，这诸葛瑾的脸真的是很长，孙权在笑他哦，全部的人都跟着哈哈大笑。 这些大人真不成体统，大家一起欺负一个6岁的小孩子。没有想到啊，6岁的诸葛恪却很镇定地走到了那一匹马的前面，拿起刚刚孙权用过的毛笔啊，他也在马的脸上写下2个字。 哎呦，那个马的脸还真长，还能再写2个字。不过这很可怕哎，这小朋友该不会是写说孙权这2个字吧？ 如果写孙权2个字就会找死啦。啊，大家都很紧张哦，赶快围上去一看，就看见了这个马的脸上啊本来被孙权写了诸葛恪小朋友的爸爸，结果底下呢就被诸葛恪加上了的马这2个字、 哦、 所以整句马脸上的句子念起来变成了诸葛恪小朋友的爸爸的马。所以呢诸葛恪简简单单2个字啊就破解了孙权的嘲笑。 孙权啊对诸葛恪小朋友的机智啊大为赞赏哦。当场呢就把这匹啊脸长得不得了的马赐给了诸葛恪。 哎，6岁就拥有自己的马，好像就拥有自己可以开的车一样，这很过瘾啊。 哎，每次看到这匹马就想到自己的老爸被人家嘲笑脸长。哎，这对儿童的心理不太健康吧。 啊，那你怎么不替马的心理想一下呢？这匹马整天被人家拿毛笔在脸上乱写字，马的心理也完蛋了啦。 这比起其他的老板来啊，这东吴的孙权呢算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老板哦。他常常跟属下谈心，也互相啊亏个2-3句，打打情骂骂俏吵吵架。 跟孙权最常抬杠的一个人呢，叫做张昭。这张昭啊，是东吴最资深的党国元老。 孙权啊，登基啊，担任吴大帝的那天呢、啊，张昭啊就跪了下来哦，举起他的护板，才正要开口啊，就被孙权给拦住。 哎，等一等，张老先生，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老臣准备了一篇赞扬，你可以媲美汉高祖的贺词，现在要来正式朗诵给大家听。 张老先生，你不要这么麻烦了。想当初赤壁战争之前，就是你张老先生带头说应该要投降曹操，那时候如果听了你的话，现在我们只能够当乞丐捡曹操吃剩的，还媲美什么汉高祖。 哦，这张昭啊，当场被孙权嘲弄，很下不了台哦。一生气，马上呢就告老还乡。结果弄得孙权啊，只好赶快又来安慰他，封他为诸侯哦。可是呢，下一次两个人又吵得更厉害。 西元232年，辽东太守啊，派了特使向吴国大皇帝孙权进贡貂皮大衣。 哎呦， 在这卡片上面呢，还称赞孙权是一位有道的明君呐、这下孙权乐坏了，他乐到什么程度啊？他竟然派了10000人的兵马，组成了一个欢送队。 哎呦， 要送这个辽东的特使啊回辽东去。 这一下张昭老先生又不高兴了他觉得啊，孙权呢太爱听好听的话，这一定啊会吃亏上当。 他意见真的很多，这一下两个人呢又吵起来了，越吵越大声，最后呢孙权竟然气得拔出了宝剑。他对张昭说，我们吴国的官员在皇宫里面只向我孙权跪拜，到了皇宫外面就只向你张昭老头子跪拜，这是因为我看得起你，你张昭却老是这样子让我下不了台，你不怕我真的气起来的话，我的宝剑可不懂得要敬老尊贤哦。 哇，这么凶啊，这张昭可气到了死就死，反正我一直在死，我就死在这里啊。78岁的张昭啊火大了，从此他就拒绝上朝。 拒绝上朝搞得孙权呢就更生气，孙权啊派人载了一卡车的泥土，叫人去倒在张昭的家的大门口，用这个泥土啊把张昭的门缝全部都塞起来，表示叫张昭死老头子啊永远都埋在泥土里面，不要再出来好了。 张昭一发现皇帝在自己家门口倒土，他更绝，倒那我也倒。张昭啊从家里的花园挖了一大卡车的泥土出来，他就从大门里面啊用土把整扇门呢也给封起来堵起来。他这是跟孙权怄气的。你不想看我，我还不想看你的。 事情到了后来呢，其实证明那个辽东太守根本就是在耍孙权，在愚弄孙权了。孙权还派10000人去送人家的特使。这个真相揭晓之后呢，孙权对于张昭就感觉到很抱歉，特别派人送了好几次的礼物去慰问张昭，希望张昭啊开始恢复上班。可是张昭连见都不愿意见这些送礼的人一面呢。结果孙权只好趁着有一次呢，就假装要去张昭家隔壁那个百货公司逛街，故意啊车子就抛锚在张昭的门口。然后呢孙权就下车在张昭的大门口呼唤，张老太爷在吗？张老太爷在吗？借个螺丝起子好吧。 没有想到啊，这张昭啊竟然叫个门房出来说，我们家老爷子还在生病，没力气找螺丝起子。车子有问题，应该叫吊车，没有螺丝起子。哇，这实在是太不给孙权面子了哦。孙权啊很生气，马上呢就叫小兵拿火来 啊， 开始啊点火烧张昭的大门，说给张昭啊给我烧出来。 这个比三顾茅庐要厉害多了，还好诸葛亮没有碰到这个孙权。 可是呢，张昭啊，还死不肯出来啊！我给你烧死了，我都不出来。孙权啊，没办法，只好赶快叫消防队啊来把火扑灭，然后呢，自己啊很尴尬的就站在大门口啊，走也不对啊，不走又很久。 这个时候呢，早就惊动了东吴的满朝文武赶来劝架，还有隔壁百货公司本来要去买打折品的老百姓也在旁边围观，再加上现场有消防车呀、警车啊，孙权自己手上还拿了一根刚熄火在冒白烟的火把，哎呀，真的很丢脸。 幸好啊，这张昭的几个儿子呢，也觉得老爸实在是做得太绝了啊、哦，冲进去里面呢，连哄带骗哦，把这张昭啊又推又拉的给架了出来哦。孙权啊，赶快把张昭扶到自己的御用轿车上哦，送到皇宫里面去吃饭。 哎呦， 这张昭啊，才原谅了孙权。 哎，这对君臣都很有空吗？搞这些玩意儿。 这孙权啊，不但对自己的属下有耐心哦，有时候呢，连对打仗啊抓到的俘虏也一样有耐心。 俘虏叫他投降啊，要不然就杀掉，要不然就放掉，需要搞什么耐心啊？ 哎，这吕蒙啊跟陆逊啊打败了关羽啊，把荆州给夺回来的时候啊，孙权大摇大摆进了荆州啊，荆州所有的官员啊都表示归顺哦。 哎， 可是呢，就有一位潘俊啊，请病假，硬是不出门来跟孙权碰面。 俘虏也可以请病假？ 对呀、啊，这孙权啊，听说这个潘俊啊病假，病得爬不起来，他、啊、就叫八个壮士啊，抬着一张很舒服的大床、到潘俊的家里去啊，把潘俊呢给放在大床上，连床带人啊抬到宫殿来跟孙权见面。 埃及艳后出场了 啊！这潘俊呢虽然是硬被抬得出来哦，可是呢他就是把整张脸埋在枕头里，他用被子盖住头，一直哭一直哭，哭的枕头被子都湿了一大块。这潘俊呢就是不肯把头抬起来看孙权一眼。 怎么这么像伤心的小姑娘一样？ 最好笑的是孙权啊也不生气哦、他就搬了一把椅子啊，就坐在床旁边、一边听着潘俊哭，一边就拿毛巾给潘俊擦眼泪。 哎呦， 一条毛巾啊擦湿了就再换一条，弄湿了再换一条。 孙权可以改行到 Piano Bar 去当公关小姐了。 哦，这毛巾啊就这样换了十几条哦。这潘俊总算觉得啊，孙权真是有情有义。忽然之间呢、这潘俊不哭了，掀开被子啊，从床上跳了起来，跪倒在地上哦，归顺的孙权。 这个人好夸张哦。 这潘俊啊后来就变成了东吴、很重要的栋梁哦、他跟陆逊啊合作无间， 还好变成栋梁，不然这样躺在床上撒赖早就被一刀宰了。 三国时代啊，能够成功的老板都是爱惜人才的老板。 爱惜人才不可以只爱在心里，一定要表演出来，这样才能够感动其他的人才，也对你这个老板产生向往之情。 这孙权的表演啊，也常常啊，真的能够感动各方的人才哦。但是有些对象啊，无论孙权怎么表演，都无法感动 啊。谁这么无情呢？ 很多啊，病毒啦、细菌啦、肿瘤啦、癌细胞啦、 你不会又要发表医学论文了吧？ 哎呀，你像东吴的大都督啊，吕蒙病倒之后啊，这孙权啊就急得亲自成立医疗小组哦、召开急救会议哦，用尽各种方法对吕蒙做急救、结果呢，你看这些病魔们呢，一点都没有被感动，照样啊把吕蒙带离开的人世。 所谓英雄只怕病来磨， 的确哦，这英雄哦不止过不了美人关哦，一生病也是没什么法度哦。就在这魏蜀吴三国的关系啊最紧绷的时刻呢，有一位关键人物病倒了。 谁又病倒了？ 这个人啊就是镇守在陈仓 搞得诸葛亮头痛万分的国际防御学会的会长，好招 好招好招也会生病。 哎，为什么好招不会生病呢？ 你不是说他是什么国际防疫学会的会长啊？那就专门在打疫苗防止生病的啊。 哎呀，不是防疫啦，是防御啊。 防御、哦、 你攻打他很会防守嘛，那疾病攻打他就完蛋啦。 哦， 这好招病倒了，哦，诸葛亮呢就来了。 哎呦， 诸葛亮啊立刻把这姜维魏延通通给找来哦、 嗯、 请他们三天之内啊准备好攻城应用的器具哦，准备直接去进攻陈仓 啊。这诸葛亮一点同情心都没有，郝昭才刚一生病，他就这边大张旗鼓，什么三天内要进攻陈仓，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魏国去，魏国赶快也派了张合，叫张合三天之内也赶到陈仓去对抗诸葛亮所派出来的姜维还有魏延的部队。 哦，你们三天，那我也三天，哎，这很公平嘛。 嗯，果然姜维跟魏延的部队三天之后很快就抵达了陈仓，正好啊就和魏国派出来张合的救援部队撞个正着、 嗯、 一阵大战之后啊，蜀国的军队呢暂时占了上风，逼退了魏军。这姜维跟魏延两个人呢就急着带着他们的军队啊往陈仓前进。到了城门口啊，两个人抬头一看，目瞪口呆。 怎么啦？难道又是司马懿出现了吗？ 不是司马懿，是诸葛亮出现在城头之上。 诸葛亮？ 嗯， 姜维啊吓了一大跳，大声地问说，啊，丞相不是说三天吗？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诸葛亮就笑着说，我叫你们两个三天攻打到陈仓来啊，这是个幌子 哦， 做给魏国看的，要他们上当， 嗯， 让他们以为只要他们也是三天内赶到的话就没事。其实啊，我一跟你们说完话以后，我就马上冲到我的电话亭里面，换上我的红色内裤和红色披风，变成一个超人的打扮。然后我诸葛亮就亲自带着关兴跟张苞，还有一群特种作战部队，立刻赶路，在24个小时之内，我就赶到陈仓来了。 哇！ 我告诉你们哦，那个郝昭啊，本来在阳台上面打点滴，奄奄一息，结果呢，他吐痰的时候啊，脸一转过来，他看到我出现了，哦，这郝昭大吃一惊，就自动吓死了。一时之间呢，这陈仓城内啊，群龙无首，再也没有人跟我搞什么泼汽油、挖水沟这些小动作，我就趁人之危攻下了陈仓。 哎呀，丞相，你这超人装虽然很奇怪，不过呢，你的做法实在是太英明了。 哎，没有什么，这是十倍速的时代嘛。人家司马懿十倍速刻图章，十倍速在升旗典礼之前就杀掉了孟达，我现在也是十倍速回赠他一个礼物啊。 哦，臣等啊佩服的十倍速的五体投地，一共是50体投地。 不要再拍马屁了，我跟你们两个讲，附近的散关还有南边的阴平、武都这几个地方啊，还不知道张合已经被打败，郝昭已经被我吓死。 嗯， 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们赶快分头去把这些郡都给我攻下来。 是，这一封啊又一封的战报传回魏国的首都洛阳哦，陈仓失陷哦，三关失陷哦，阴平、武都也都统统被攻破了。更糟糕的啊，是这孙权啊在就任皇帝之后啊，跟这蜀国啊两国的关系走得更接近了。 哎，因为孙权自己当了皇帝，不需要再对魏国的皇帝卑躬屈膝。 这东吴的陆逊啊，一天到晚啊在武昌的附近啊展开军事演习哦， 嗯， 大有跟诸葛亮联合北伐的可能。这时候啊，魏国的皇帝啊曹睿吓坏了，他赶快啊把司马懿给找来。 哦，那司马懿有没有很紧张？他怎么说？ 司马懿说啊，哎，东吴的陆逊啊是一个很聪明的家伙，他只是做个样子给蜀国看， 嗯， 绝对不可能啊真的为蜀国出兵卖命。 哦， 这东吴啊一向就是利用蜀国跟魏国的紧张关系啊，自己啊躲在一边壮大成长嘛。 嗯， 这孙权呢既然当了皇帝，虽说啊不把我们当成中央政府， 但是他一样也不甩阿斗啊、嗯、他这不系姓刘的才是汉朝的正统，这种屁话呢、哦、我们呢、啊、对孙权感冒，阿斗呢对孙权更感冒， 嗯， 他们之间的联合啊是很脆弱的、 哦、 所以啊陛下嘿嘿不用担心。 哇，魏国皇帝曹睿听了以后很高兴，他说啊，司马先生你讲的真的很有道理。曹睿接下来就又封了司马懿担任对蜀作战的参谋总长。 诸葛亮啊，在第三次北伐连连攻下了陈仓、散关、阴平五都、啊、 嗯， 这蜀国的皇帝呢刘阿斗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啊，特地派人从成都送来的圣旨、 哦、 将这诸葛亮啊从右将军正式呢再恢复为丞相。 哦，因为诸葛亮以前失守街亭，把自己贬了三级为右将军， 哼、嗯、 现在要恢复为丞相嘛。哦，诸葛亮就一直推辞说，我还没有消灭魏国恢复汉室，我怎么可以就恢复丞相的这个职位呢？ 这送圣旨来的费祎啊就对诸葛亮说，奖章啊以及表扬呢是为了让所有的将士啊士气高昂，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嗯、 何况啊阿斗皇上呢也不喜欢叫你右将军爸爸、 啊、 他比较喜欢叫你丞相爸爸。 为什么？ 右将军爸爸五个字比丞相爸爸多一个字，叫起来比较烦呐、啊！ 天哪、 啊！你也知道我们皇上比较懒嘛。诸葛亮啊，没有办法，只好接受了圣旨了。于是呢，他又从代理丞相变成了正式的丞相， 也真麻烦。好了，现在一边呢是蜀国的丞相诸葛亮 ，Sugar 亮，另外一边呢是魏国参谋总长司马懿 ，Smart 懿。 嗯， 这两个人呢就要进行他们第三度的交手了。这一次司马懿呢，承袭的上一次的风格，他的招数依然是坚守不出，长期挡住这个诸葛亮的路，准备要慢慢的消耗掉蜀国所有的粮食，等到蜀国部队吃的东西都没有了以后呢，他们就自动会退兵。 哎呀，这司马懿的懿啊应该改成一二三四的懿，怎么每一次都只有这一套？ 你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吗？这司马懿其实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他只要打仗打赢就好，不需要搞很多花俏的招数。又不是在拍电影，你怕观众不买票吗？司马懿哦，这个坚守不出的招数算不上什么有创意的招数，可是用在诸葛亮的身上，诸葛亮还是很头痛。 哎，这诸葛亮不是已经攻下了陈仓吗？粮食运送应该没有问题吧？ 嗯，运粮食是比较方便没错，可是攻击所花的力气永远比防守是大很多倍。 嗯， 就好像谈恋爱一样、 哦、 你要拒绝一个人是很容易，要把一个人追到手就很难 啊。啊、哦，易守难攻嘛。 是，司马懿哦，就老是这样子躲着不出来打仗，时间一久，诸葛亮的部队啊永远都在餐风宿露，老是搞萤火晚会，吃烤肉配泡面，还是很受不了啊。 那怎么办啊？ 诸葛亮决定啊引诱司马懿他们出来作战。好，既然司马懿你希望我们蜀国的军队的粮食都吃不够，那我们呢现在就来表演粮食已经吃光了，我们表演撤退，看你司马懿追不追杀我们。诸葛亮啊一决定之后就下令说，来人啊， 在 拔营撤退30里。 是，这高手啊对高手啊，诸葛亮呢假装粮食耗尽的招数啊，司马懿啊觉得根本就像是很多小明星在炒绯闻。 什么呀？ 哎呀，一看就假假的嘛。这司马懿啊胸有成竹的说， 诸葛亮， 卖给我骗！蜀国去年大丰收，你们又攻占了陈仓啊！依我司马懿的估计啊，蜀国的粮食起码还可以撑上个半年。 嗯 啊，哪会那么快就吃完呢？诸葛亮，你啰嘞咪，少来这一套！ 好啦好啦，没有上当好嘛？诸葛亮就说：“来人呐、啊！”我们再退三十里， 再退三十里，这司马懿啊还是老行仔仔。 嗯， 不过呢，他手下的张合啊再也受不了了。 哦， 告诉司马懿说：“嘟嘟， 嗯， 这诸葛亮费尽心力啊，下使好招攻下陈仓，好不容易打到这里，他不是来这里练习撤退的啦。”他一定是跟上一次一样了，真的在退兵了啦。 嗯， 我们现在不追杀他们，到时候像空城计一样，又被诸葛亮全身而退，啊，我们呢又要被全天下的军事观察家嘲笑三个月。 嘟嘟， 此时不追，更待何时啊？司马懿啊，笑笑的安慰张合，也安慰大家、哦。哎呀，再忍耐一下啦，追求幸福你要学习忍耐了， 还要再忍耐啊。诸葛亮说：“没关系，我们再退三十里。” 哇，退退退，蜀国退了100里，再退下去都要快要退到印度洋去了。 张合这下真的是完全受不了，他告诉司马懿说：“嘟嘟，我们又不是米虫，整天跟诸葛亮的军队比赛吃饭跟睡觉。你看，我们大魏国竟然任诸葛亮自由来去，好像进了无人之境一般。现在他们已经快要退回家里面去了，我们还不追。嘟嘟，我求求你，我用我的性命担保，你让我出兵去追杀他们吧。” 啊，这司马懿啊，熬不过张合啊，这些将领们的要求，只好同意说：“好吧，如果你们一定要去追的话，那就得听我的。”“ 当然听你的，你是嘟嘟，我们当然听你的。” 这个时候啊，司马懿心里啊想的其实是啊，如果呢张合去追杀诸葛亮撤退的部队啊， 嗯， 依照惯例呢，这诸葛亮一定埋伏了另外一支部队在等着我们，对不对？ 没错，这是如何埋伏成功这本书里面的第一课。 既然啊，那你诸葛亮有第二支的埋伏部队呢？ 嗯， 那我司马懿啊，就得再埋伏另外一支突击队， 啊， 专门来突击你的埋伏部队。 等一下，等一下，诸葛亮的军队在撤退，后面呢是张合追杀的追兵。 嗯， 那张合的追兵的后面又有诸葛亮的埋伏的部队。 没错， 那诸葛亮的埋伏的部队的后面又有司马懿的突击的部队。 是， 哦，这是在夹三明治啊。不不不，不对不对，已经一二三四夹了四层。哦，是四层的人肉四明治 啊。没办法，你埋伏我，我也埋伏你，你夹我，我再夹你啊，大家夹来夹去啊，比赛啊，看看谁比较多层。 司马懿虽然用出了四明治作战法来对付诸葛亮的埋伏，不过诸葛亮也早已经料到了司马懿会出这一招。 哇，诸葛亮这么厉害啊。 嗯，所以这一次诸葛亮就决定要跟司马懿来比人数。 什么意思？比人数啊。 嗯，趁着司马懿派了两支部队来跟蜀国的两支部队互相夹来夹去的时候呢，诸葛亮派出了第三支部队。 还有第三支啊？ 嘿，不需要多也不能够少，只要再多一支就可以了。 那多出来这一支部队要做什么用呢？ 诸葛亮派出的第三支部队啊，就直接去偷袭司马懿空虚的大本营。 哇，这第三支部队啊，实在是布置得太漂亮了。 果然司马懿的后方大本营啊，一被偷袭呢，前线也立刻就无心作战，大家急着要赶回去救援。这军心一乱的结果，司马懿的军队被诸葛亮的军队杀的是全面崩溃，弃甲而逃。 就在这蜀军啊一片欢声雷动啊，举杯庆祝胜利的时候，诸葛亮啊忽然听说张苞啊在成都发生意外死掉了。 啊， 诸葛亮啊难过的放声大哭。 吐哦，接着， 哎呦， 口吐鲜血， 哎呦，吓死了！ 接着一阵晕眩，诸葛亮就不知倒地了。 怎么突然这个样子？ 诸葛亮呢，本来以为只是牙周病，没有想到他躺在床上，哎呀，这病情一天比一天还要严重， 实在太没有医学常识了。牙周病吐那么多血，哎呀，真是好事多磨。眼看诸葛亮这一次北伐是非常的顺利，可是诸葛亮呢，却病倒了。这根本就比开飞机的时候机长心脏病发作一样可怕哎！眼看诸葛亮的身体的状况越来越差，短期之内没有希望恢复啊！诸葛亮叹了一口气说：“唉，看我身体这个样子，牙周病竟然吐血，恐怕我不回汉中去养病也不行了。”各位亲爱的同胞同学，我诸葛亮的病情你们绝对不可以泄露出去哦。今天晚上我们就开始拔营，以每天30里的速度撤退。 这司马懿的军队啊，吃了败仗，张合这些主张追击的将军啊，刚刚被这司马懿啊骂得狗血淋头哦。现在啊，看见诸葛亮又故技重施哦，老招每天撤退30里哦。这么一来啊，没有一个人呢敢再提起要追击的事情哦。直到有一天啊，这关中的境内啊，再也看不到一个蜀兵。这前哨的小兵跑回来报告说：“报告大都督，蜀军一天30里，一天30里，他们现在真的全部跑光光了。”司马懿啊，满脸狐疑，骑着马自己跑到前线去看。等他看到一望无际的关中平原，啊，什么都没有。这时候啊，司马懿才恍然大悟。他气得跳脚说：“可混呐、啊，可混！你这个神出鬼没的诸葛亮啊，我又被你耍了一次。” 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和极快准狠于一身的司马懿，他们两个人是越打越熟悉彼此的招数了。他们你来我往，简直是棋逢对手，旗鼓相当。 没错， 诸葛亮3次北伐都无功而返，现在虽然说是吐了一口血，可是他绝对不会就此放弃他毕生的心愿和直至。问题是生命的时钟并不会为诸葛亮而稍作停留，你可以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孙权他生怕再不当皇帝就来不及了，诸葛亮也生怕再不北伐成功就来不及了，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时钟都发出了催促的讯号。这一场三方角力的球赛，到底会是谁先射门得分呢？